骤雨间是冷麻雀，我独在许多离别，勇敢而坚决。十月过后的天空，醉酒伴云红，一半是春夏，一半是秋冬。光阴漂浮过山峰，留下关于你的梦，我在这写下重逢。在乎所有，只对你有独钟。是时候和你决定，即便匆忙去远行，在山野间吹风，去看遍世界黄昏与黎明。在窗前，我骑着单车载着你走很远，星光投影着长街，无意间夜色倾斜，在纸上写下一页，深沉而浓烈。想和你看着星空，只谈夜色与微风，不关心明天，不在乎所有，只对你有独钟。是时候和你决定，即便匆忙去远行，在山野间吹风，去看遍世界黄昏与黎明。人世间过往匆匆，轻易就远去无声。在人潮之中，我想要拥抱你，哪怕片刻永恒。我已经偷偷决定，把爱你的事澄清。在百年之中，你依然是我未寻得的旧梦。十月过后的天空，光阴在流动，一半是春夏，一半是秋冬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走着走着就散了。作词萧全，赌歌人大作。习惯人群中找你的影子，想那些幸福的日子，但其实我明白，我和从前的我已经分开很远很远。寂寞世界中的两颗心，寂寞城市中的两个人，我们相拥相遇，相互猜测怀疑，一边微笑一边流泪。那些激情后的陌生，被利用的信任，累觉不爱的心，任性错过的人，伤痕累累才懂，认真我就输了。

方式交换彼此的防备，可能是距离太远，也许你回忆有种伤悲早有预备，还是坚持复习它的存在感，别说以后的事。 在一片欢乐的景象之中，

唱完含泪望远处，望着山川河水倾注而走，独自行走。